好，又见到大家啦。 好，翻嚟啊，第十集啊，第二节啊，继续我哋继续咁咁咁嘅荣少啊， 系我系阿文， 我系仙人， 系要食晒螺丝咁添，真系大佬。系啦，咁就继续我哋第十集嘅师父杀母啦。好啦，头先我哋讲开咧，就喺呢个八乡嗰度咧，发生一单案件咧，就十八岁仔啦，就伙同个朋友同学仔啦，就怼自己阿爸阿妈嘅。咁好啦，头先讲阿天就俾阿天张相嚟睇下啦，零二零三啊，呢个就系阿天啊，咁啊，阿龙架底都好后生啫，个样好细个，好零二零四去埋啊，系啦，呢个样啊就系呢个 肥咗咁多， 系啊，肥仔啦，肥仔，因为呢单案审咗几年嘅，好似到我哋定罪嗰时候咧，都系两三年之后嘅， 哇，呢个好似我依家嗰个准备去上庭又系俾人拉嗰个法庭主席。真係好似，差唔多 嘢，鬼鬼祟祟咁啊！好翻嚟先，好翻嚟先，好啊，好啊。咁好啦，咁啊呢单案件啦，咁跟住就我哋讲佢喺凌晨嘅时分啦。咁其实后来喺法庭上面睇嘅资料咧，就系讲佢哋咧有计划嘅。咁初初咧，佢哋就计划咗咧，用每人揸一把刀。咁阿天咧就负责怼阿贤个阿爸，即系阿慈哥啦。咁另外咧，阿贤自己就怼自己阿妈嘅，即系揾乜刀捅佢嘅。好啦，第一次佢哋咁样嘅，佢哋下边有个厅，上面瞓觉嘅。咁咧就佢谂住上楼嘅时候，见到咧爸爸只手咧就咁样。咁我哋落翻嚟，因为唔方便行凶，只手摆喺度咧，咁即系条颈。好啦，到三点钟再上楼，两点钟上一次，三点钟上一次，发觉咦摊开嚟咯。咁跟住咧就首先阿天就行埋去，一嘢怼落个颈度。跟住咧阿慈哥嘅就哇救命啊咁嗌啦，系咪？ 就醒啦，佢阿妈。 系啦，就醒啦。咁呢个时候咧，其实咧阿贤咧就同佢阿妈搏斗紧嘅。咁阿慈哥见到呢个环境就阿贤过嚟帮手啊！阿爸俾人斩埋嗌，咁跟住咧就当然冇帮拖啦。咁阿贤就继续谂住斩实佢阿妈啦，劈劈劈劈劈啦。咁阿妈就捉住佢。嗱呢一段咧就其实喺法庭上边咧就有讲咗出嚟嘅。嗱，阿妈系菲律宾人啊嘛，佢讲英文啦。用英文嚟讲，阿仔，我好爱你。你唔好咁对我，这个是法庭的公词嚟嘅。好啦，咁跟住咧，天啦，咁其实你知啦， 阿慈哥都 有料到噶嘛，孔武有力噶嘛，其实系有执翻把刀还拖嘅，但系实在流太多血啦，就怼咗几下之后咧， 好快晕啊， 好快 出血啊嘛， 系啦，咁就倒喺血泊之中。而阿贤个妈妈咧就挣脱咗阿贤嗰个我哋叫做斩杀啦，咁就冲咗落楼咧，就睇翻头先咧上一集嗰幅相， 那个楼梯啦， 咁嗌救命，咁系落咗楼下咧，咁街坊就帮佢打999报警。警察嚟到咧，阿贤同阿天咧坐喺度。呆若木鸡咁样，咁警察问佢嘢嘅时候咧，问阿贤嘢，阿贤咧就话：我系我阿爸阿妈俾人斩杀，俾人斩咁样嘅啫，乜嘢嘅？好啦，拉咗之后咧，到佢翻嚟重组案情嘅时候，个阿贤咧就突然间发咗癫咁啊， 狂性大发嘅， 系啦， 有一下系， 嗰四个警察都揿佢唔住，好，去0115啊。系啦，四个抬出嚟啊，四五个警察啊，同埋嗰个救护员抬出嚟咧，都系 好勉强啊， 争啲搞佢唔掂， 系勉强。 佢离晒谱嘅，斩到佢阿妈对手啊，得块皮楞住个断开咯，已经 系啊。所以咧上庭嘅时候咧，已经系一段时间之后咧，其实伤口就愈入搏翻埋。但系咧，佢妈妈咧都系俾庭上边嘅人睇一睇个手个啦。你講冇錯，係好恐怖， 係好恐怖啊！你就斬到甩啊嘛，甩到佢當日佢受傷嘅時候，得塊皮楞住嘅啫。 係啦，好，我哋去埋0114啊。阿贤个妈妈好啦，事发之后咧，咁警方搜证啦，成啦，咁跟住入咗医院啦，佢妈妈，咁啊，当然阿天同阿贤俾人拉咗啦，咁跟住就其实佢妈妈都继续住喺嗰个单位一段时间嘅。 哇，佢嘅手术都好成功，你仲有力揸住顶帽 啊？系啊，可能伤唔及啲筋腱。 唔系个断开一定伤晒噶啦。 系，同埋系，如果真系快手去搏咧，就嗰个后遗症会越少啦，当然。 但系个感觉会冇咯。 可能是避晒嗰种感觉。 系啊， 嗱咁就佢妈妈咧就出庭作证啦。后来咁啊继续住间屋嘅，同埋啲菲律宾嘅亲戚啦喺度住。后来咧，佢因为佢本身阿妈妈喺香港咧，即系先生都唔喺度啦，就老公喺度，个仔又坐监啦。佢就翻咗菲律宾度居住嘅。好啦，咁啊呢个阿贤咧，后来啦就话呢、這个佢自己成日话自己精神失常。为一个理由，咁就希望令到法官咧就判佢误杀或者叫做个刑 期可以略减啦， 系啦，结果咧法官就判佢系呢个谋杀罪成咧系囚20年嘅最少，系啦，就话终身，但系最少就20年，咁样嘅。咁因为呢单案咧最令人觉得恐怖嘅地方咧就系、是、你话你自己精神失常。成日话自己喺嗰个 MSM 嗰度咧，有唔同嘅化名， 有十个分身， 系啦， 佢就话 嗱，但其实咧，呢啲咧都唔系一个理由嚟嘅， 系啊， 好多人都中意用分身嘅， 系啦， 好，我哋去埋0110啊。 就见到啲架撑啦， 系啦，呢啲真系屋企嘅架撑啦。但系呢啲就唔系斩命嗰架撑，屋企 摆设嘅， 系啦。佢话自己系高人啊嘛，就摆好多剑喺度啦。好，咁我哋睇埋嗰个0119咧，就系嗰个案情啦。 零一零九，sorry， 系好，系啦，系啦，个案情啦，系啦。 佢应该冇用嗰把东洋刀嘅，用嗰把东洋刀一刀就死啦。如果开咗封， 系啊，所以阿仙人讲得冇错啦，我哋去埋0104啦， 四嗰度先，系啦，0104。 嗱呢啲咧。 就是普通的 不话时话，如果用呢啲刀咧，嗱佢个佢唔系咁重啊，变咗你真系要狠狠地狂劈先 断，要用好大力， 系啦，因为佢系切嘅刀啊，唔系斩嘢嘅刀嚟噶嘛。 但先人呢个捅人一流啊，几尖 系啦，呢个捅人就快啦，但系你劈嘢呢个唔利嘅，呢个唔够力嘅， 冇错。好啦，咁我哋去埋0103。系啦，当然啦，被人拉咗啦，重组案情嘅时候啦，好啦，我哋最尾咧就最 sad 嘅啦，去埋0107，系啦，呢个就阿慈哥啦，当日送去医院嘅时候咧，就成身血污，咁就其实已经系， 其实佢咁样猜只会啲血出得仲快， 但系冇办法，心脏停咗，睇完嘢救个心脏先，好啦，跟住睇埋个妈妈啦，系啦，我哋去埋08啦。系啦，其实先人讲得冇错啊，即系面啊、手啊花晒嘅，其实 佢 汤到系啦。好啦，呢个时候咧，咁我哋又去咗一节半嘅时间咧，咁我哋系时候咧就讲第二单案啦。好啦，讲第二单案之前咧，我哋首先咧，我哋开咗个名先啦，就系、是、呢个大角咀逆子就弑父杀母嘅肢解案。好啦，讲开呢件案嘅时候咧，我同先人咧就必须表明一样嘢嘅角色嘅立场嘅。 冇错， 其实我同先人咧系住咗喺大角咀几十年嘅街坊，点解仲要住喺嗰条街咯？ 你恐怖啲，你放低喺个楼上，佢嗰个凶案现场就喺你楼上。 嗱咁样嘅，嗱呢单案件咧，我哋就首先讲一讲个背景少资料先啦，我哋唔好睇图传。咁就发生喺咧2013年嘅3月1日嘅。好啦，头先嗰单案3月16号。好啦，咁呢单3月1号嘅阿周海亮咧弑父杀母肢解头藏喺雪柜度嘅案件咧，咁其实咧系直接影响到之前咧啱啱18岁仔弑父杀母单案嘅。 系啊， 因为当呢单阿周海亮呢单案爆出嚟嘅时候咧，讲紧都唔知系12定13号嘅啫，先爆出嚟，咁大家都哇，当日头嗰几日就全部都系 报纸全部系啦 A1、A2、A3、A4都系报道呢单案。咁经过呢单案件嘅大家去睇嘅时候咧，就直接可能我怀疑咧嗰、那个阿贤咧，阿贤仔呢单案咧，头先啱第一单案咧，就本来系谂住计划嘅啫， 系 咦有参考喎、啊，咁就 有人真系咁做喎、 啊，得嘅 系啊 ，work 嘅咁啊。真系动咗呢个真刀杀机啦吓，好啦，咁我哋讲第二单案啦。咁呢个逆子弑父杀母咧，咁我哋冇办法唔去一去一个大头相俾大家睇，0201系啦。嗱呢个样咧， 我哋要定耐少少嘅，因为咧要俾大家咧即系认清楚呢个样。嗱，点解我哋会觉得呢单案件咧系当年咧系好轰，都唔系当年几年前啫，好轰动咧，就因为个情节都好离奇嘅。 系 啦 ，Albert 讲一讲当初点解会大家会报道呢单案咁紧要先？ 因为其实咧，系讲紧佢一开波咧就系话佢阿爸阿妈失踪，咁跟住咧就去报警又成啦，就话要揾佢阿爸阿妈嘅，咁但系到最尾咧就揾到咧，竟然系尸体，咁亦都仲再查就话，有啲破绽就系佢话咗一件事俾佢啲亲戚听，就 系、 是、话喂，其实我怼冧咗噶啦，咁样跟住先至揾到端倪，跟住咧就成件事先至水落石出，就系、是、话原来一个仔怼冧咗阿爸阿妈，仲要碎件， 唔系佢个网度嘛， 系啦， 佢哋啲人 WhatsApp， 系咯 WhatsApp 喺个网嗰度， 系咪嗰个好似系佢唔知乜鬼嘢 朋友嚟嘅， 朋友定系好似唔知唐家姐定咩嚟嘅， 系啦， 好似系， 总之佢就有后来佢自爆嘅， 佢自爆， 佢自爆嘅， 自爆咗出嚟噶、 其实佢唔自爆咧，我怀疑咧呢单案都好快查得出嚟嘅，你唔好以为差人傻嘅得噶，你一个脑你点教人哋嗰度几廿个脑嘅谂，即系几百个脑嘅谂， 同埋佢得闲捉你翻去戳下咧。喂，你话去探亲，你点解你阿哥又唔知道啊？又成啊啦，佢同你探亲，佢讲去边度啊？佢会问你好多嘢噶嘛。 最紧要咧，差人系喺闭路电视见到佢同阿爸阿妈 一齐出去噶嘛， 即系个人落嚟。 系啦， 好啦，好嗱，我哋去埋呢个0202先。好啦，0202啦，就系、是、当日呢个样系喺《三国日报》嗰度。是《三国日报》啊，就见到佢个样子就话，我哋尽晒力啦，咩办法都用晒啦，都揾唔到佢哋两个咁样。咁、人哋以为系一个孝子寻亲，哇，几个喜乐之后咧，就原来叫做呢个逆子弑父杀母，即系呢个反差实在太大啦。变咗当年个传媒咧就报道得好轰动嘅。 外国有一单咧类似嘅，但系咧嗰个反差咧系大过呢。大過今次呢單嘅，咁我哋可能遲啲會講一講。嗰個都好離奇嘅，係更加之離奇嘅。其實 係啦，好啦，咁呢單案件咧，令到我哋最 up 嘅地方咧，就係、是、咧，一來啦，我哋好熟悉案發個現場啦；二來就係話咧，對於成個我哋好近身啊，發生喺好近身，因為我同阿先人都係大角咀工作嘅。其實我哋係經常性行過附近嘅 地點 街道。经常性行过附近的街道，好，我哋去一张0205先。嗱，先人你真的要讲一讲咧呢个地点啦，海兴大厦啦。 这个海兴楼咧好过瘾嘅，佢系一种，佢系咧就系政府限制九层高以上就唔可以，九层高以下嘅楼咧就可以冇 lift 嘅。咁呢层呢座楼咧九层高嘅，啱啱可以唔使装 lift。 系 佢呢间呢度呢栋大厦咧非常方便老笠嘅，因为佢有七有正式正门就七个，有三个楼梯口。另外四个逃生的楼梯口，即系七个楼梯口通三条街。 哇！入边其实好似迷宫一样噶咯。 系啊，转同埋呢个门口咧非常之旺。我见过呢个门口咧， 呢个国祥街门口。 呢个国祥街嘅其中，国祥街有两个出口嘅，近利德街一个，近福泽街一个。佢系近福泽街呢个出口咧。我见过台烧死咗个落嚟啦，哇！好香烧味嗰阵。有富尸啦，呢个俾人斩啦，即系冇人自杀啦。哇！呢个楼梯口好旺嘅， 即系呢个系我哋如果摆门叫死门， 系啊，好专喺呢个楼梯落，我唔知点解次次都喺个楼梯运佢落嚟 嘅，系咪个楼梯口阔啲咧？呢个 系呢个唔系呢个楼梯口唔使行，如果喺福泽街嗰个楼梯口咧，就要行一条长廊先行到出嚟嘅。如果近利德街嗰边嘅楼梯口咧，就转弯嘅。呢一个咧就一出嚟就可以落到嚟噶啦。 系啦，嗱，点解荣少今次咧咁仔细咧咁讲呢个地址咧？其实已经夷为平地拆咗重建噶啦。 冇咗啦，已经拆 咗啦。我哋呢一节咧讲多少少花边先，我哋下一节正式先重组个案情俾大家听。 系 嗱，个花边就系话咧，2013年3月1日发生呢单案件。荣少咧。之前个铺头咧，其实就喺海兴大厦嗰度嘅，下边嗰度嘅，即系地铺嚟嘅。 系啦， 好啦，个关键就系话荣少搬铺咧，系2月10几号搬铺嘅。 系。 即系话搬咗铺就两个礼拜唔够咧，就发生呢单案啦。 好彩我嗰阵时搬咗，唔系我住嗰条街添。 你住前两个号码咋？ 系啦， 系啦。所以咧，荣少同先人咧，其实对于呢个街道十分之熟悉， 系， 同埋呢一度真系街坊嚟嘅。 系。 好啦，呢、這个海兴楼咧，本身咧，嗱。当然啦，荣少间铺搬走咗啦，阿先人屋企又搬走咗啦。 Yeah. 但我哋对入边咧住嗰啲住客咧，都十分之熟嘅。 Yeah. 先人讲一讲一啲你对嗰啲人嘅熟悉街坊啊。 我唔系喎，嗰个访问咧，咪有访问有个女人嘅， 系啊系啊， 我识佢。系啊，报纸访问咧，东方你。东方即系东方苹果就访问同一个人啦， 系啊， 佢都系讲同一番说话，佢话都冇理由仲都搬啲人都搬屋啦，收楼搬屋， 边、啊、人租收你白兰啫？去埋0209先，去埋0209啊！阿周可亮翻嚟呢个重组案情嘅时候咧，大家睇到嗰个门口啦，吓、啊、嗱，我再讲多几句咧，就去第三节啦。嗱、啊，咁样嘅荣少咧，当日咧就喺附近咧搞啲少少饮食业嘅嘢嘅，都有份嘅，同啲朋友啊，咁咧而入边个厨房有个姐姐系专帮我哋咧做清洁洗碗，个姐姐咧、就系、是、住咗同一层。 喂，最好笑隔篱间飞鸭铺咧，一运条丝落嚟唔使几多日就执即刻唔做。 唔系啊，先人呢件事系根本上好多人喺呢件事发生，因为前生收紧楼， 系啦， 前生收楼通常咧我哋就 有阻滞嘅， 希望唔咁快走噶嘛。 系， 哇！呢单案发生嘅时候，嗰层啊即刻闪就系嗱，嗰、那个阿姐都问紧，哎呀，阿荣少即系叫我名啦，阿荣啦，喂，我啊谂住走唔走好啊，成跟住呢单案发生咗之后咧， 唔使问啦， 唔问啦，走得摸即刻嗰晚就即刻搬嚟呢一度啦，就搬开咗翻个仔度住，唔敢上楼啊。 其实之前已经有个喺个铺头里边焗死咗噶啦，你记唔记得火烛咧？ 系冇错冇错， 系啊，嗰之前已经死咗个噶啦。 又有其他案件发生过呢度，好鬼旺场嘅，不过已经拆咗噶啦。好，翻嚟先。嗱，讲到旺场呢个时候咧，我哋下一节咧就慢慢再讲呢单案件啦。好，转头见。